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喂，李宗澤先生， 局長、主席、各位議員，大家好，我是調整及管理農業服務系政改聯盟的召集人。咁我今日想講嘅嘢就係、是，想講嘅嘢就係、是、我哋呢個政改聯盟面對住人大框架，我哋係堅決反對嘅，因為佢直情係限制住我哋香港人香港人應有嘅提名權。我哋香港回歸嗰陣時講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點解咁簡單嘅政制改革都由北京去管理呢？呢樣嘢點解我哋香港人唔可以自決呢？呢樣嘢好簡單，唔通我哋局長係咪真係咁撚廢呢？我哋眼前嘅局長一個月收20多萬，香港人嘅民意冇好去聽。連對話當中答應學生所寫這個重寫民情報告，即是一堆剪報。喂大佬，那堆剪報我幾晚通宵都搞定啦，我們官員夠撚廢，不如炒拆了他。 喂，不可以講這些說話，不可以講粗口的。 OK， 我已經警告你啊。 好， 如果下次我就會請你出去。 正所謂公民提名必不可少，連一個公民提名都抹殺的話，才有這麼多人來佔領運動。你過去坐79日，傻的？你想清楚一點，為什麼這麼多人出來佔領？中共新華日報在1944年2月2日社論也指出了，真正的普選制度不僅選舉權要普通平等，而被選舉權亦都是普通平等，不單止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權。講嘢嚟講，選舉權就包括被選權在內，有選舉權嘅運用就必有被選權嘅對象，因而有選舉權嘅存在就同時有被選權嘅存在。如果被選權受到限制，選舉權嘅運用亦都受到限制。如果呢個選舉權唔能夠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運用，同埋呢個被選權冇不合理嘅限制同埋剝削，有著不可分離嘅密切關係，即使有些人民被剝奪被選權，而選舉權的人亦都不可以去選。事先限定一種選舉資格，甚至官方提出一些候選人，即使選舉沒有被限制，即是當選民將選民當成一個工具。連共產黨1944年這樣看，為什麼今時今日香港仍然接受這麼落後的框架？我從條理龍務是政改聯盟重申一次，希望你正視香港人聲音，佔領了79日的民意不是這樣算數。如果一旦無視，我相信有第二場佔領出現。 喂，回來了，雨傘高手第14集，是14集啊，3月17號啊，是2015年3月17號雨傘高手。剛才播了一段片，就是網上瘋傳，喂，你官員這麼撚廢，不如抄襲了他啦，坐在旁邊啦。這個嚇勁人啊，屌咧！喂，幾多個標啊？而家冇睇到今日嗰段片啊 ，Y 人睇到啊！嗱，因為我哋有啲聽眾話 Y 人做得好噶嘛，我嗌阿 Y 人上嚟啊，咁啊， 係咩人？竟然 係啊！有啲聽眾喺個 page 度留言啊，嗰啲咁樣誒，咁今日誒嗱3月17號，我哋依家做緊 live 啦，咁樣就。阿南唔喺度嘅，咁阿南唔喺度原因咧就係咧佢 DSE 開波啦，開 咩 DSE 喎？ 你係咁你咁撚勁佢，屌佢依家 DSE 恐懼症啊，撲你街！ 屌恐咩懼啫？咁行山啦，恐懼又 唔係，其實佢應該係多啲出街嘅，佢即係佢應該成日一宅喺屋企嘅，我見佢依家 咁唔通有，但係佢即係佢校。 oral 嘛， 佢傾下 oral， 定係考乜嘢啊？ 唔知道佢冇同我講。 應該呢排係好， 唔係大家咁樣， 唔係個個考 DSE 都好大力。 唔係咁樣，佢得閒會翻嚟，佢同我講，即係可能佢即係隔兩三個禮拜冇試考，咁佢可能會翻嚟嘅。咁佢琴日都好得閒嘅，係今日唔得閒嘅，做節目佢唔得閒嘅。琴日去咗邊咧？去咗呢個公開大學嗰個正正搞個論壇啦。咁就去即係去聽，本身係聽嘅啫。佢話點知屌你咪聽到發火，因為呢個吳文遠咧。俾阿李佳迪动捻到佢一镬都冇，咁佢系加入战团，即系琴日阿大亨去咧，都系咩咧？都系去剥花生 咯，去坐下讲两句。 即系佢都要去讲啊，大佬都要准备啲嘢嘅。OK， 其实都唔使准备啊，佢平时都讲开啦。但系香港早晨嘅大部分时间热血政治系佢做，但系香港早晨系佢做，其实佢啲论述都好够，都唔实。佢我琴日其实我即系我琴日就话即系有睇佢嗰个热血政治啊咁样，咁佢又讲到话。其實我都唔係好尊重個場合㗎啦。其實不過我都有講開呢啲，所以就唔使話點樣準備。係咯，其實佢都講到話自己都有準備開啦。咁樣其實所以我覺得，同埋佢我都有睇少少嘅，佢講都即係阿大亨阿黃洋達先生啊，咁講嘢都唔錯，有啲即係。點講？其實都係嗰句咧，你好易可以好完美咁反擊到呢個吳文遠啦。不過我哋第一節嘅即係唔係話講呢個重點先，梗係講下今日最爆嗰單新聞先啦。 最爆咩？ 梁齊恩咯， 梗係梁齊恩啦。 你老尾，我一起身成個 Facebook 都係梁齊恩，撲你個臭街咁樣，洗到咁撚嘢。 係啊，技術人員幫我睇下佢第一張相，就係咩事呢Living Home Forever 咁咪有個心碎嘅嘢，你有冇英文好幫我讀出嚟啊？ 咁啊 ，There's only so much a human can take. I fought 啊喎， 乜嘢啊 ？Take 啊，哎呀 ，I fought this battle for way way too long since I was a 呢個係2014 and 2015. If I need to better my life and find happiness, this is what I've got to do. I'm doing this finally. 好，非常好，咁啊，翻嚟要翻嚟埋啊。 翻譯埋 係啊！ 喂，等啲第二啲英文勁啲人嚟做。 係啊，我相信大家聽眾都明白啊。係 啦，即係你睇佢上邊嗰句咧，即係 living home forever 應該知咧，即係佢離家出走。 其實咧，即係好老實講，其實佢呢啲咁嘅家暴事件咧，或者有啲家庭衝突嘅事件咧，已經唔係第一次發生。我真係好想問下689咧，即係嗰個 PR 咧，係咪應該炒？即係學下啲本身話生，炒出咗即係嗱，即係佢個 PR 點解可以唔控制呢啲？嘢發生嘅，即係呢啲嘢咁樣可以外，即係呢啲咁嘅醜聞都可以話即係 依家係。 但記住喎，689冇 Facebook account， 係佢個女。 唔係689係有 Facebook 專業㗎，之後咧啲人喺度流曬言，喺度 high 勁佢咁樣咧都冇。 屌嗰個專業唔係即係 N 年前去選舉， 就是、選舉嗰陣時候用咯。 即係冇，喂，第一冇人用啊嘛。 我在此，即係佢講到話，我以後咧都會聽下大家民意嘅。不過咧最尾咧就一個 post 都冇出過啦。之後 唔係，其實咧我哋應該係真係關注呢樣嘢嘅，同埋咧即係。應該真係放，即係唔係即係依家即係屌你！琴日吳文遠咪成日話俾人對準政權，咪俾人抽撚到佢一鑊都一棟都冇嘅咁緊張。嗱，我哋依家真係對準嗰樣嘢，依家要屌嘅咧，即係我哋有陣時真係會可能抽下齊恩水啊！以前邊個做啊？嚇講下即係講下齊恩啊，話即係佢有啲就話咩，即係娛樂圈啊，搞三搞四啊嗰啲咁樣咧。但係依家你應該係要對準呢樣嘢咧。即係要去關心嘅，要關注佢呢件事嘅。喂，阿哥，你做咩啊？今日嚇， 我哋街 係啊，好啊，咁啊，轉一轉下一張相先，唔該。 咦？ 下一張。系啦，就系咧，依家系讲佢老母咧，即系阿齐恩老母咧，即系嗰只梁龙虾儿啦 ，OK， 咁咧就系话打佢啊嘛，打到佢成个人，即系车咗佢成个人埋去。 咁我觉得其实佢老母咧，我觉得佢老懒咧。就同班仔又啪啪啪，咁唔係噶嘛？你落老懶飲酒啫嘛，可以就係、是、玩啫嘛。 喂，你同我女咁樣講嘢，屌你咁大個人，仲話香港就係一夫人，撲你個臭街！ 同埋老實實啦，阿 CY 即係講阿齊恩咧，佢今年都好似即係廿尾卅頭。 喂，屌又係 CY 喎，撲你而家。 係啊，佢咩啊？佢冚家都叫 CY 嘛，佢特登唔知係特登設計我定點樣啦？喂，咁你一個卅歲嘅女仔唔係女仔，已經係女人都嚟緊或者嚟咗。喂，咁其實佢自己呢方面嘅自由係咪先？我覺得你無論係點樣都唔輪到你個父母管啫。喂，咁你話就算係 就算是你的父母在这些這的官员什么什么都好，喂，那你自己低调去做就得了，是不是？ 从来在香港啊，我即以我的印象来讲，在香港是没有一个首，即是没有一个地区，即是这个特首或者认港督啦。 我不要说什么港督啦，我就算说这个官员啊，都 鲜有，那官 員啊，都鲜有啊，都我都没什么点听过， 最多 是说这些丑闻啊， 最多是说好像说什么汤房波个仔不知道怎样啫。 那些都是小事， 喂，现在是你的女儿在個 Facebook 那里，现在正讲埋 Ryan 读埋，第一句 My mother 是不是你说什么英文literally just pushed me up against a wall, slapped me and called me 死蠢，是周街被人吊同人上床阿嬷去做鸡啊，继续 咁样啦， 即之后就继续 你成部字典机咁样读到唔系，喂，你即系你一个，因为香港第一夫人，其实我哋应该系要即系俾掌声阿陈嘅仆你噶，即系即系点解会俾掌声佢咧？喂，佢揭开咗呢个梁红虾而家真正面目啊嘛！啱唔啱啊？ 咁好事， 唔係即係唔係？其實佢個真正面目大家都知道，其實之前都發生過 事。即係嗱，華家 即 係蔡志強嗰個， 唔 係 啊，嗰個又係 即係。 嗱，即其實嗰鑊都知道啊，都知啊，第一夫人，所謂第一夫人咧，係即係個性格係點樣啦，都係咁啦，大家都清好清楚。 喂，點樣啊？即係。俾啲描述， 俾啲即係比較暴躁少少咯， 即係 EQ 咯，個 EQ 比較低咯。 唔係真係咁樣，我覺得 IQ 都低其實。 我唔知佢 IQ 點啊，總之 EQ 就一定好低。 喂，其實好保守咯，你可以睇到係，即係你睇下梁振英咁樣，嗱連 Facebook account 都冇，即係可想而知佢即係一啲。即係佢唔係幾跟到現代嘅啊！你抌你個女兒去英國讀書，大佬，你歐美文化之下，梗係日日玩噶啦！你老尾用嗰個，即係你老尾用嗰個所謂嘅傳統方式去教女，冇撚用喎！ 即係同埋你以事論事，咁你即係你睇翻佢哋即係成個屋企，咁嗱。個女咧，咁其實我覺得我就唔評論先啦。咁你但係你評下個阿媽，喂你阿媽你鬧自己個女嗱，即係我假設阿齊欣講嘅屬實啦。哇，你話自己個女係呢個死蠢去做雞喎？喂，即係我心諗個女唔好嚟教咯。你要鬧呢點樣都好，但係你唔係咁樣去已經去侮辱自己個女。 係做雞，其實做雞呢樣嘢真係好侮辱女性。我係從來都唔會，就算我 喂你 嬲法， 主要屋企人霸女性啦呢啲嘢。 我真係完全唔認，我真係完全唔會話啲即係幾嬲都好，都唔會話啲女仔即係話你做雞，呢啲真係好侮辱性。所以我咪話睇低啲咩性工作者嘅行業，只不過呢個係自古以來都覺得好粗俗嘅 情慾自主啊， 粗俗嘅 字啊， 哎呀，冇你咁高水平，即係不過。喂，不過都唔好講到咁遠。其實我啊覺得，即係佢阿齊恩咧都有 po 佢，即係都喺佢 Instagram 嗰度 po 咗嗰啲佢只腳瘀曬嗰啲相啦。其實我都戥佢慘嘅。反而咧，我即係不禁到抽一口涼氣啊！想問一下啲男師大咧，即係而家咧你有家暴喎，咁你又要即係你要愛和平啊嘛？大家男師大啊，即係啲建制派人士咁樣咧，而家咧會唔會搞翻個反家暴大遊行咧？如果你搞咧，就算陳靖心理師已經 你反暴力啊嘛，撲你一街 咩啊？周用埋。打嗰個咩？即係救孩子打過去啦。 唔係，即係我都想問一下李思燕啊、陳靖心啊、阿周融啊等人等人咧，會唔會搞翻反暴力大遊行咧？我第一個去 ，OK？ 即係反而家啲家暴咁嚴重啊，主要係呢個行政長官啊，行政長官呢個第一家庭啊，發生呢個家庭暴力啊，我哋社會國家係。 你即係個防止虐待兒童會咧，你知唔知有一個資助贊助人咧？ 係 梁唐青兒女士啊，大佬， 就係呢個， 即係話唔好虐待兒童 啊！有邊個啊？有周亮啦，咁啊有我撲你個譚慧珠啊！咁啊，仲有麥列菲菲啦，教授啦，咁啊 嚇。啊，呢個會真係 佢等到佢個女唔係兒童啊嘛，係咁虐待佢咯，跟住咪。 佢個 Facebook 好似仲有一張相，我哋去埋嗰張相先。 啊 ，by the way， 即係講多一兩句，就係話佢 Facebook 而家已經俾佢 delete 咗啦。係 啊，關關人哋繼續啊，係啦。咁上面嗰段先啦， 係啦。好 I honestly wouldn't give a single fuck if my parents died right now， right this minute。哇，即係講到係只要老豆老母死咗，我都係完全係唔 care 嘅。是 who fucking care 嘅， 好啦， 咁下面咧就 I rather believing on a benefit sleeping on a couch eating cup noodles every day than living the life I'm living right now. 即係話依家生活我都係唔想過啦。咁啊 ，there really is no way out. It's BS when people say there's always a way out. I'm leaving home. I won't even be at my mother's funeral. 連個老母自己死咗，個喪禮我都係唔會去。我依家就離家出走。 我真係講，我都好想知點解其實對上嗰次好似其實都佢都話會。離家出走又話唔俾佢零用錢，點解今次呢件事又會俾人即係好似大家好似關注咁多？我而家上次回響唔係好大 咯。今日係搞到好撚大。 你諗下，今朝係短短一粒鐘裏面出七個 post， 平時一兩個 post 或者啦，口出七個 post。 其實我真係支今次我支持梁齊恩啊！佢阿媽真係如果即係覺得，如果阿媽真係打佢又佢有提到話咩地氈式搜索佢間房啊嘛！如果真係做呢啲咁過分嘅，其實我覺得真係。 唔係啊！ 你支持我鑊鑊都好支持佢喎。 你支持咩啊？ 你支持 幾句啊？ 咩啊？ 拍嗰啲咩戲嗰啲啊？ 拍戲佢依家佢 你夠啦， 冇拍埋翻，都冇啦。 佢片你都睇。 不過都唔好去到咁遠啦。咁 唔係即係嗱，今朝人未講完啦。今朝搞到好撚大鑊嘅人唔止佢。連出七個 post 嘛，佢出呢七個 post 係好早啊，咁即係早到連大香港早晨都有佢啲，其實係咪琴晚凌晨出嘅？講一講， 唔係啊，今朝 真 係 好早， 真係好早啊，即係但係我上緊堂嘅時候，即係唔係嗰陣時放緊主日睇呢個即時新聞，就話佢 call 白車啊嘛。或者禮賓府要自殺啊嘛，咁啊， 係啊，又話咩？但係過白車，但人就喺入邊自殺。不過啲警即係守門口嗰啲警察就話 就唔俾佢入啊嘛。 喂，其實即係講翻，跟住呢個 CY 咧，好似喺三誒，即係阿行政長官咧，就喺呢個三點零鐘嗰陣時開咗記者會咁樣。即係啲記者咧都要問佢成三次，佢先話大家俾啲空間佢咁樣。即係其實咁樣講咧，係咪真係默認咗呢個佢哋屋企？之間係發生咗啲爭執咧， 唔係好似唔知係即係佢 call 白車啫 ，call 白車我未講完，即係唔知點樣，跟住佢行咗出露台嗰度啊嘛，跟住類似，跟住佢阿媽走去望咗佢，即係係佢揾個背脊得住佢阿媽嘅好似。 哦，係唔理佢阿媽， 係佢唔理佢阿媽，跟住佢阿媽又唔理佢諸如此類嗰啲， 而且佢阿媽要走咗， 走咗啊！ 即係後來有一條 嘢繼續企啦， 係咪？屌！如果即係嗰條友唔負佢跳撚咗落去，咁點？ 好睇啦！ 跳咗落去咧，就 喂咁你 即系我哋呢啲過去嘅事，我哋冇。 唔係過去咯，佢依家係講，依家係講，就話佢跳咗落去。 咁咪仲有更多，即係更多花生。 係我會延伸佢啊嘛，即係我唔知嗰陣時係救護車喺咪度啊！你門口嗰啲差佬，你請示上級話唔俾救護車入去。咁如果真係有咩冬瓜豆腐，佢跳撚咗落嚟。咁點算啊？ 咁啊，咁唔使講咯。咁一定係 C Y 負責噶啦。 咁啊係， 係咪先？你 咩？我唔過， 你知落 order， 我唔過。我覺得一定係守門口嗰個負責咯。即係呢個，即係旺角，即係佔領旺角嗰陣時都係話省仔領，唔係即係省仔衝鋒大Sir領功啦，係咪先？ 咁啊，係，即係你到時如果佢咁樣搞法嘅時候，係咁啊，即係C Y都冇咩做唔出嘅，係咪先？ 係咯，即係話説你講 C Y 有咩做唔錯，我即係而家都要講下話，即係星期日。禮賓府嗰啲嘢，其實我覺得梁齊恩嗰單嘢咧，而家大家可能睇完呢個節目之後再繼續食花生啦，應該都冇乜突破性進展嘅。目前因為佢個而家阿齊恩個 唔係突破性進展， 唔係即係呢個 階段性升起。 咁緊左交， 即係呢個齊恩咧，而家個 IG Instagram account 咧，佢俾人 delete 啦，冇諗埋 啦 ，Twitter 冇埋 ，Twitter 都冇諗埋。 即係佢其實佢今日咧四點幾嗰時喺 Twitter 都講過類似嘢嘅，但係咧最後咧我都揾唔翻佢 Twitter。account 嘅，可雖然知咧， 其實佢都係 俾人全面封殺， 即係你我哋，即係我呢啲古語都話，即係你修身齊家，跟住先可以治好國啦，平平天下呢個再講。喂，咁你依家你只係你依家你自己屋企，你老婆又係咁， 你唔好話佢出齊家啦，你話佢修身佢都未修好啦， 跟住跟住然之後佢仲談我依家要自講喎，所以即係你唔好話，我覺得即係第時即係假如真係有啲咩變動嘅時候，即係隨時都係由呢、這個。佢屋企入邊係開始爆發出嚟。 不過咧，其實今日咧，即係大家聽眾咧，相信都係有比較有時事 觸覺的聽眾啦。其實今天是第三跑的那個公佈，即是阿張 講星期日禮賓府講。 不是我知道即是大家即是即是我可以提一提大家，其實今天第三跑啦，就不要說即是被齊恩這個花生吃到即是咁搶曬啲時間啦，即係留意一下第三跑有咩講啦。 我哋陣間有時間會講。 咁不如即係轉去禮拜日咁樣啦。咁我知禮拜日咧，阿 Wilson 又去嘅，咁將個時間交俾你啦。 喂，撲佢個街！嗰時我火嚟諗埋，我仲諗住入去食花生。 你火嚟鳩啊！ 喂，咁咪我諗住入去食花生啊！咁你知禮賓府入到去其實後門嚟嘅，咁咧就行咗。咁我哋包後門 入啦， 後入噶嘛， 得啦，你 叫咩？咁我行完個花園啦，咁我行完個花園，我覺得冇事嘅，冇人跟我。 我係竟然冇人跟你啊！ 我仲諗住 FF 係冇人跟我啊，點解我過咗禮賓府個 building 啦？一出到嚟，哇！撲街，成班記者出撚曬。我問班記者發生咩事喎？唔知啊，咁可能三點幾有人搞事啊。咁我嗰陣時我飆到2:09、2:10咁樣。咁可能班記者就對住我啦，因為我見到有線支 cam 咧，就擺到明係對住我頭嚟影嘅。因為咧，我行到邊佢就影到邊咁樣。 咁撚識佢影得你啊？嗰個 cam 師啊， 你認到你都唔出奇嘅。 唔係咁咧，我就企喺一角啦。我發現撲呢個街270度都係記者，再加幾個警察，即係唔係幾個咧？即 係270度係記者，90度係警察，因為 咁唔係啊！我後面係即係一個一堆花咁樣，冇人踩幾個警察喺度。 一支鮮花插在我身上，繼續。 咁你諗下，喂，仲有警察嗰陣時係對住把一支 cam 喺度對住我。即係佢覺得我敲蛙會唔知做乜鳩啊、嗌口號啊嗰類嘢。 係咩？其實你我即係睇翻啲相咧，你都係喺度即係喺度影相啫嘛。 咁我禮賓府梗係賞花噶啦， 係咪先？即係我見到你有個朋友仔喺隔離嗰度，即係攞住棵樹葉就唔好理你咁樣，又有兩個人咁樣影你相， 好忽經天人嘅， 係咯 ，I don't give a fuck 嗰個場面真係好鬼搞笑。 咁我要抽下相，咁去禮賓府。潮聖 喂，仲有啲咩特別咧？咁禮賓府嗰邊， 仲有發現到劉光華係咪 啊？係啊，1001個劉光華像冇煙灰缸噶， 即係換咗新嗰啲啦。咁其實即係有傳話嗰陣時咧，嗰啲便衣係多過人嘅喎。 係啊，嗰陣時咧，其實我周圍隔離望咧，其實有啲人好明顯係發現佢係唔係睇花咯，而係周圍望下咁樣。 屌 你！即係你從而判斷嗰啲就係啲係便衣警察嚟， 即係有樣睇噶嘛，即係睇眼神。 我哋其實我啲觀眾分享下，即係其實嗰啲你即係你覺得即係以你豐富嘅經驗咧，你覺得嗰啲其實會有啲咩特徵？ 屌你講到老江湖咁啊！ 喂，咁唔係咁 呢啲係喺入邊所見。 基本上我平時見開咧嗰啲便衣啊，首先佢著咧都係時時正正嘅。即係睇個樣係一件老牛啊，再加一件 T 恤，再一件即係件褸啦。咁佢件褸裡面就即係其實主要係用嚟做咩？遮住後，即係有啲便衣有槍嘅，咁啊遮住後面嘅槍袋嘅。咁同埋你可以睇到眼神咧，永遠都係好凌厲咁樣。即係你唔會，即係如果比咗平常啊嗰啲眼神咧，其實你會覺得好傻佬弱雞，但係佢哋唔係嘅，佢哋係。即是要一個 觀察的東西啦， 即是你望過去他是啤啤你咁樣， 啤下你咁樣，然後你是 feel 到咯。 我覺得其中一個特徵就是通常都會帶單邊耳童，這個是其中。 但有時沒有， 有時就未必有。 如果有 那些就 喂，以前多，但依家就少了。 即是連以前都會話委任證咁樣，而家連委任證都 唔係。依家佢用 WhatsApp 啊嘛， 同埋通常都係翹手行見到，即係你記得又著件褸咧，即係好市井同埋。通常自己一個人咁樣啦，係嘛？ 或者有幾個？ 不過記得我有次咧喺 Starbucks 度飲嘢，咁我上咗幾隻便衣上嚟，咁我點知睇便衣？我點知佢係便衣咧？我見佢嬲後面有嚿嘢突咗出嚟，突出嚟嗰支咩嚟啊？槍嚟㗎！ 哇， 大佬 點三八咯嗰支？ 我即係我幾想嗰時咧扮下啲戇鳩仔咁樣，哇！仆街係槍啊，老母分子咁樣，他媽警察點樣對我？ 屌你，好似你安全之有冇乜？睇住啊，槍啊，仆靚契， 咁全 哇！屌鳩你，真係真係仲唔死呢鑊頭版硬啦、 啊！真係，唉，而家啲警犬係咁上下。 唔係講起槍，講起頭版咧。 即係我一樣嘢咧要講嘅，就係、是、早嗰幾日，早唔知幾日咧，即係呢個尖沙咀槍擊案啊嘛。 係、嗯、 啊，即係雖然嗰晚係九點幾鐘，係咁你第二朝報紙出唔到噶啦。咁即係今日再第二日。 咩啊？九點幾鐘出到？ 唔係，唔知九點幾十點嘅。總之嗰第二朝個報紙係冇出到嘅，即時新網上即時新聞有出到。第二朝嘅頭版唔係呢樣嘢嚟嘅。第 啊，蘋果唔係出咗咩？ 我唔記得啦。總之， 因為我記得我 唔知邊份報紙，我唔知邊份報紙，即係第好似係咪東方咧？係去到再下一日先出， 係咩、嗯？但係因為我試過我試過，因為有一件事咧，係十點先係好完全咁俾料俾佢哋，但係點知第二日係頭版嚟嘅。 Okay. 基本上你諗下九點幾十點其實發生嘅事都可以有能力成為第二日頭版。 我唔記得 好似係凌晨截稿啊。 係啊， 唔係我唔記得啦。總之就係、是、喂，但係你即係你做一個報，即係做報章又好，即係做傳媒又好啦。喂，呢啲咁轟動一時嘅案件。屌你冇可能唔擺喺頭版啊嘛！我點解會記得？因為我好記得，我嗰日打開份報紙，我真係唔記得邊份啦。咁啊再下一日嚟噶嘛？咁啊一打開份報紙頭版就係講嗰個孕婦血嗰個啊嘛。打開 A 二先係講呢個槍擊案啊嘛。即係雖然過一日，喂，但係你過一日，我覺得啦，我自己覺得你都係要擺頭版啊嘛呢件事。好撚嚴重喎、啊，大佬！幾多年冇發生啊？你個屌你個幾即係100+8支係咪100+8支嗰孕婦血唔係話唔嚴重，但你可以調轉噶嘛？你可以將個擺喺 A1 噶嘛？咪即係將嗰個孕婦血嗰個擺 A2 噶嘛？喂，你個槍擊案嚟個撲你個街！ 其實我 香港幾多年冇發生、啊？ 即係呢個槍擊案咧，俾呢個孕婦血嗰、那個。即係嗰、那個迴響啊，同埋新聞價值啊，新聞價值咧，即係大好多。即係你香港，即係好似上年雖然係發生過一單槍擊案啦，雖然不過唔係話去搶嘢啦，即係純粹喺屋企唔知可能有個電腦有開槍啦，我唔係好記得。即係其實香港咧，即係嗰陣時嗰啲人真係好震驚啊，因為嗰一單，自從嗰一單對上咧，已經係好多年前嘅徐步高嗰啲啊， 徐步高啊，跟住仲有嗰個叫咩啊？啊！嗰、那個大賊叫 咩名字？即係呢啲啊， 葉介寬 嗰啲攞住把 AK 嗰啲， 屌你嗰啲， 嗰啲仲係黑白相啊，好似仲係即係 黑白相九幾年， 九幾年即係專一好朦嗰啲相啦咁樣。其實即係嗰陣時記得嗰單嘢就係話香港即係啲外國咧都話香港咧係好香港係好罕有地發生呢啲槍擊案事件，好明顯咧其實即係外國人嘅眼中，即係好多外媒都係咁講。其實好多人喺香港即係好多外國人啊或者世界各地嘅人咧都會覺得香港本身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其实根本上就不会发生这些枪击案。其实所以就说这单这枪击案住抢东西抢东西这些行劫呢，即 你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大回响，即是我觉得政府就 正常 的，即政府真的 很有必要要关注 一下。正常你想想你平时生活多少时候真的怎知枪、啊、即叫那些真枪其实真係唔多咯，你唔同外國、美國咁樣，撲街你子彈出市場都可以買到，咁即係文化上同埋啲香港人打劫㗎啦，都係用刀㗎嘛、嗯，你用槍已經好犀利㗎喎。 嗱、啊，我唔係鬧蘋果，嗱就係、是、嗰件事係12號晚發生嘅，我冇記錯。咁13號蘋果係出頭版嘅，即係嗰份東方嚟嘅。OK。 佢東方竟然慢咗一拍喎，即係 唔係？即係我唔記得佢有冇出嚟，可能佢有出係我唔知道，我翻去睇翻先，我戴翻頭盔先，即係可能佢將佢即係喂你呢啲出三日頭版都有人睇啦，唔係撲你街。 係啊，不過而家個賊又捉唔到啦，唉，真 係。唔係即係呢啲，我哋可以容後再講啦。就係講緊嗰樣嘢係話 嗱，蘋果咧13號咧，其實是頭條嚟嘅，12號夜晚發生啊，13號頭條啦，正常 係。就係講話喂你呢啲。轟動一時嘅撲你街，你幾多年未發生過？喂，揸支槍入，單拖仲要，單拖揸支槍入去。 唔係啊，其實我都仲要捉唔到咯。 捉唔到呢個真係 點解會捉唔到啊？ 變裝變得快咯， 即係 唔係因為佢嗰個尖沙咀咪個單拖 嘛？其實你尖沙咀好老實，如果你有啲大廈咧，其實好複雜。 即係有人就提出過話。好明顯係證明嗰個天眼嗰、那個用啊，用途啊，實在係太細咯。 喂，佢 你諗 天眼咁撚廢？ 你諗下尖沙咀 俾咗幾千萬去裝呢啲嘢。 你諗下尖沙咀嗰樣嘢就係、是 你開始要複雜到一個點是如果你走入重慶大廈根本無敵的 他不會走入重慶大廈他是怎樣呢他在那裡一開完槍立了他的幾個鏢走出到去立刻截的士去尖沙咀碼頭 跑 他什麼 他跑啊 不是他跑他那裡是不是很近碼頭啊其實 唔係佢就算係跑，佢都係向北跑嘅。我見到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逃走路線，因為咁去到某個位咧，係去到嗰條係打橫嗰條即係 sorry 我唔係太清楚。 唔係啊，佢 呢、這個咁就話消失咗個行蹤。咁其實我自己我都覺得好奇怪，即係你始終你尖沙咀你一個鬧市係咪先？嗱，你話如果潛入去大廈咧，都仲有一萬，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冒險嘅做法。即係你潛入去大廈咧。你潛入去大廈之後會點咧？咁你一係咧就揾唔到，但係揾到咧佢封緊咗兩道門咁樣，咁你就冇得走啦，係咪？咁你等，咁你其實即係你整體嚟講啊，即係其實啲人成日話叫香港人做港豬港豬，咁你其實除咗啲話即係心理上嘅因素之外，咁其實實際上就話因為香港人係咪先即係啲哇槍械 未見過大場面咯、啊， 即係未見過大蛇屙尿係咪？咁所以其實 佢嗰度近唔近海嘅標準？ 佢咧去海港城方向，其實即係咁樣求其衝出去，其實唔難㗎。 佢衝去海嗰度，佢依家揾唔到一把槍，問題係佢衝去個海度抌咗把槍，你揾乜撚嘢？ 其實嗱，同你講，你 都唔係咁簡單嘅。同你 講，嗱，如果嗰個位咧，其實衝去廣東道咧。廿秒啫嘛，跑過有幾難啫。咁你廿秒去到海港城，即係去到廣東道行多幾步去海港城，你入去商場換下衫咁樣，又坐架船走人都得啦。 喂，好啊，我哋差唔多啊，休息一陣先。 吳生一個問題就是講緊如果我冇認知錯嘅話，你啱啱就講緊你覺得光復行動咧，即係譬如話葉公民一開始搞嗰啲九叉隊係正確嘅，而且你覺得應該向呢個方向去行啦。但我想問翻同一個問題啦，咁其實好多時候點解會出現鬧細路女或者去踢阿伯嘅問題，其實都唔係佢哋係。不是說參與熱血公民那些遊行的事情的，他們是見到遊行沒用然後脫離了再去做這些行為的嘛。假設今天我去參加你的九叉隊，然後我不滿你了，我指著那條隊裡面的人說喂你不行不行不行、啊、那你會怎樣阻止我，你怎樣負責任、啊、如果我去踢那個阿伯的假設如果我去踢那個阿伯的結果你怎樣阻止我，那是不是你又不負責任、啊、那你搞得這個活動的話你有什麼去確保、啊、如果你想不到這個方法的話你又如何去指責熱血公民呢？謝謝 OK首先一啦，你啱啱 我最後一個即係一樣嘢就係、是、咁，你如何去制止啲人去踢人哋啊？係咪到最後就係影低佢嘅樣子，然之後篤佢出嚟啦？ 首先一啦，即係呢個係非常嚴肅及認真嘅問題嚟嘅。作為一個組織參與者，你主張一個行動嗰陣時咧，你會有你嘅目標，你有行動嘅底線。咁多年嚟，我哋衝擊行動啊、社民連又好咧，永遠都會有人係響應你嘅呼籲去參與，但係到最後咧，佢就係話覺得你太唔掂啦，衝得唔夠前啦，或者總之佢唔係100% 認同你嘅主張，跟住佢做出其他額外嘅嘢。OK， 咁呢啲係冇辦法控制嘅。但係咧，作為呢個組織者咧，你起碼盡可能。要呼籲或者控制 ，OK， 就算你呼籲唔到、控制唔到，想當年陳巧文都係咁啦，即係 N 咁多年前，呼籲到唔控制唔到，最後出咗亂子，好大鑊，或者受到咩，即係例如即係俾人拉咗差館啊嗰啲咧，作為組織者咧，就算你幾唔認同佢嘅話都好咧，你都要有責任係幫佢或者陪到佢最後一刻。亦都係要在事後檢討之後咧，要出嚟大膽咁講話，我哋嘅行動主張同底線係咁。嗱，而家有一個好不幸呢個事情發生。嗱，我本身我哋唔主張咁樣嘅，都希望以後我哋呢個類似行動咧，希望呼籲各位唔好咁樣做。嗱，當然啦，下次如果又有咁樣做嘅話，你只可以係盡你嘅能力。呢、這個就係個行，我只係想講嘅行動組織者係絕對需要負責。 咁你哋都冇辦法做到任何嘢去制止啦。 唔係，有部分嘅咧係真係做唔到噶，老實。 回来第二节了，那今天继续是3月17号的雨傘教授第十四集，怎会讲这些第二节，剩下不多时间。那么大家讲一下看过场那段片先。 其实刚才过场那段片呢， 是阿南来的后面声。 我 cap 下来，然后呢那段片呢就主要是讲我们主持阿南呢，那么昨天去了这个公开大学的论坛，正正论坛啦，正正契搞的论坛咁样。其实入边即系邀请咗三个嘉宾啦，首先系即系写文言嘅吴文远啦， 咁咧就 仲有系大将军啦，即系所谓旺角大将军啦咁样，仲有李启迪啦，就系呢个香港即系呢个香港民族论嘅学院嗰个编辑前编辑，即系前编辑啊， 前编辑 啊嘛，咁样之后咧仲有黃洋達啦，即係熱血公民首領啦，咁樣其實即係之後仲有直下，仲有好似有啊村長啊， 有阿 Ray 嘅， 又仲有阿 Ray 啊，本土民主前線嗰啲人去旁聽啦，所以呢個 唔係阿 Ray 本身係做係 啊， 做嘉賓嘅， 之後就即係阿熱血政治嗰度啊，黃洋達都講到話就係又唔似佢名咁，唔緊要啦，冇所謂啦，反正琴日阿李啟迪都 KO 咗阿吳文遠啦，所以即係 動到一動都冇， 即係咁即係琴日嗰個論壇嗰個。陣容都幾鼎盛下，其實我都覺得即幾好睇，咁我睇咗少少咁樣，即係啱啱嗰條片咧，就阿南咧就向即係有啲 Q&A 環節咁樣啦，咁阿南咧就去問咗啲問題咁樣，就問阿吳文遠，如果你哋搞啲遊行，有人唔滿意你哋咧，你哋會點做？跟住咧就話佢會篤灰咁樣，即係其實即係從阿吳文遠嘅即係嗰個答回覆啊，佢講到話咩我哋好難避免啲事發生啊，或者我哋要盡量去避免，即係揾啲狗策去避免呢啲事。其實即係我想帶出翻個論點就係、是，我唔知道我咁樣講啱唔啱啦，即係帶出翻個論點就係、是，其實嗰日嗰啲所謂光復行動咧，即係嗰個。其實是已經不是在這個熱血公民或者本土民主前線的管轄範圍裡面，其實那時候那個遊行已經解散了，相信大家都很明顯知道，那你又何德何能叫狗賊去管到一些已經不是參與那個遊行那些遊行的人呢？其實這點我一直都很質疑，即是很老實說。 你有沒有看過《踩場》？你有聽嗎？ 有。 喂，阿教主講了，是那些是有人可能那一兩隻不生鏽的， 唔生性， 唔生鏽，講下嗰啲唔生鏽嘅，喂，走去聽嘅大佬，咁有啲你真係撳佢唔住啊嘛，即係好似呢啲咁，你睇佢唔出噶嘛，如果你依家做節目啊，唔講嘢，出撚都係屌差佬嘅，屌撚到啊拆天咁。 我都係講句，即係九二八見識佢嗨勁差佬嗰個咁樣，真係畢生難忘。 考唔屌唔得過 嗰日。所以你會見到 佢真係直情喺我哋都係講句，佢都係 look 翻啊，即係喺我哋站指住。之後我要拉走佢。 咁嗰日一定屌鳩佢哋噶啦，你 一定要屌， 放出去打， 我真係好後悔。 屌曬佢老母得個， 我嗰陣時仲係一個左膠嚟 嘅。呢句嘢佢發明嘅， 我嗰陣時仲係一個左膠。 呢句嘢好似佢發明，我第一次聽佢講，我第一次聽係聽佢講。 唉，唔好講呢啲， 屌曬你哋老母咁樣，屌曬班警察老母。 唔係啊，佢啊，呢度， 即係其實，唉，唔好講呢啲住啦。咁樣其實我真係。我即係喺度想講少少嘢，就係話其實所謂嘅或者社民連啦，其實社民連咧以前即係我自己本人咧就係一個高登仔嚟嘅，咁樣咧咁個高登啦，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以前咧呢個高登嗰陣時咧，高登夠即係以前呢個社運時代咧，其實嗰陣時我仲係一個即係對呢個政治冷感嘅人啦，咁樣。其實我上高登時台咧，好多 post 都係撐社記，好老實講，以前社記咧係完全係清。都唔係話網民退咗之後都仲有一排係興，即係都係即係社記都係同人力嗰陣時嘅地位應該差唔多。咁樣其實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以前即係高登仔以前嗰啲高登仔咧都係好撐社記，好老實講，即係基本上你可以即係起碼都有六七成係即係撐社記咁樣啦。不過到即係反觀而家，你即係喺高登時事台開個 post 喺度講社記啊，即刻大班人上嚟嗨勁你咁樣。其實即係，但我覺得呢啲所謂嘅即係呢啲民主派啊，其實係咪應該反省一下點解本土派會冇氣咧？ 佢自稱佢唔係民主派。 佢係進步民主派， 進步民主派進步。 但係依家我哋呢節就去講咧，屌你有乜你啲咁嘅退步民主派應該收工 ，OK？ 咁啊我哋去有一張相係佢哋嗰日開記者會守護香港民望初衷啊！呢張轉頭先講有一張係守護出香港民望初衷嗰張，就係嗰幾個撚人嚇，呢幾個咁嘅撚人，即係其實韓連山老師，我覺得係冇撚人嚟 ，OK？ 唔係佢純粹係講到話要即係俾人拉嗰啲要亂落去啫，其實我都冇乜嘢嘅。 毛萬靜同埋。即是中間的 三角形中間的三角形、OK? 那三個呢都不是怎麼撚的，雖然都是撚的，真的不是撚得完的，最撚的就是那四隻，即是毛哥不是、啊、即是最撚的那三隻，現在說、即是我們這個畫面 即是哪三隻 中間那三個人 說開名啦， 即是哪三個 啊，就是這個陳偉業、啊、OK， 這個陳大舊這個不嬲都撚的，那啊黃浩明這個就不用說了，屌你的頭盔他又不戴，就是這個譚德志，屌你有什麼譚德志、啊我們去即是剛才出了那張照片定義這個那天 在這個是啦沒人聽的網台那裡，那個沒人都是60多個人聽的，好像那天 live 有聽， 你有聽啊，我有聽啊，好60個入面已經有兩個了，坐了在這裡了， 一 錘定 音，一錘定音都60個人應該聽的， 不是一錘定音， 那天剛有人 cap 圖啊，得了啊， 得了啊， 不過其實一錘定音真的沒 被人看，他就說即是他自己 在自己的 Facebook 那裡說，快必定以本土民主前線及熱血公民及陳雲黃毓民為無賴本土派，屌你有沒有譚德志，我現在屌鳩你啊！屌你有乜叫無賴本土派啊？你憑乜撚嘢定義啊？你係邊撚個啊？點樣定義啊？你攞啲理據出嚟講。 即係有啲， 屌你係咪中文都未寫好？ 即係有啲聽有個聽眾打咗上去咧，嚇勁佢話佢亂扣帽子，然後就直指佢話：咁你係無賴民主進步民主派咁樣咯？ 唔係，喂，你中文都未寫好，你憑乜撚定義人係無賴本土派咧？屌你！你睇下佢言語不通，快必定義本土民主前線。逗号及熱血公民，逗号及陳雲黃毓民為本無賴本土派，屌你乜用頓號啊，中間熱血公民不要個及啊，咁嘅陳陳雲嗰度都係頓號啊。 我對於佢呢啲即係啲寫一句嘢咁樣，其實我覺得冇得所 教撚埋你啊。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不是話咩重點，我只係想講喎。佢喺即係我嗰集咧，即係徐定欣，我平時即係我都唔睇嘅。咁嗰集因為嗰集唔係我自己唔睇咯，我唔理其他人。 睇嗰集， 其實即係我淨係睇咗嗰集。 你同我睇， 唔係即係咁樣。咁其實咧即係佢講到話睇下你點樣定義自己係本土派啦。佢話佢自己佢都有打啲本土議題咁樣嘅，其實。其實佢都話自己有搞啲本土議題啊，譬如嗰啲一簽多行嗰啲咯。佢都話佢話睇下你點樣定義本土派啦、啊、咁樣。其實 打小人算唔算 係？即係不過講翻就係佢話自己係進步民主派，其實我都唔覺得話，即係我都唔覺得話佢而家行為有幾咁進步咯。即係你去打小人，去報戒音，去呢、這個。去禮賓府嗰度黐張咁嘅 D7689 之後，只狗過嚟之後，自滅發咗啲幾撚柒啊！快啲！ 即係咁樣都叫做話可以進步民主派？其實我真係唔覺得，我真係唔認，即係完全唔認同呢種行為。其實做呢啲嘢究竟有咩用咧？係咪真係共產黨咧？即係共產黨開心指數嗰度都轉咗 pose 啦！即係 你話無賴，但其實我又唔係好即係見到你做啲咩成出嚟咯。即係你係可以行呢個係即是叫做是一个论述型温和是括这个中产的路线又得。你好像其他一些即比较激进一些，例如就是说现在见到即这个本土为了前线樣是去做多些这个是前线的行动都没所谓。但是你呢就一方面就得闲就抽下水，另一方面你去到礼宾府呢，你又要喺度黐，你又喺度黐一黐啲咁嘅标语，然之后俾人俾啲龟讲两讲， 之后又变 翻翻出嚟，我心谂你做乜鸠 咧？其实我觉得咧，你要做嘅效果，倒不如你收埋你啲标语。其实嗰个 check 袋真系唔系 check 得好严，我求其疏疏开开袋疏疏， 唔系啊！你咩点解佢依家吓如临大定，我屌鸠你啲本土派做无赖本土派，我哋翻嚟先吓，佢点解会咁样屌？屌咧！佢就係好似即係早一早一 早兩集大亨在這個笑死集那裡說長毛，因為那個長毛甩動陳雲嘛，之前就是講那件事，就是你現在你連人力你陳偉業這個白痴仔這樣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我屌你喂做什麼你啊，喂你老美，你現在你整班人力加上射技，你窮得只剩下激進嘛，屌你當人家本土派當阿 Ray 他們，阿 Ray 他們冒起了一兩個月嘛，他們去冒起的時候他們出去拿盡光環，即阿泰博那些幾乎日日都見得到他的，啊，無處不在的，啲主流媒體都報道《連血時報》啊，當你那些咁嘅撚人，你自己冇啊，你自己真係冇唔上鏡，你即係你唔曝光，你又發毛啊嘛喺度，哇！到你一同嗰啲人同台嗰陣時，你咪癲咯喺度鳩噏咯，啊！屌你咩？你谭德志，你以为自己系边捻个啊？屌你咩？真系。 其实我真系即系，我都系嗰句，我希望咧呢啲所谓嘅民主派，甚至系进步民主派又好啦，即系大家唔该谂清楚，点解本土派嗰个本土派会咁快冒起？好老实讲，即系本土派冒起咧，唔系话就系因为香港嘅北部民出咗嚟，就系话要死冲难冲。其实就系谂紧点，就系谂下点解啲人啊。即係我自己的立場啦，就係其實啊，如果有得遊行嘅示威，有得聯署，有絕食呢啲可以爭取到我哋想要嘅嘢，甚至係爭取到更多嘅嘢嗰陣時啊，有邊個會想衝啦？你如果做呢啲嘢都可以爭取到嗰陣時候啊，你去衝啊，我都阻止你啊。不過而家政府俾我哋嘅反應就係，你根本上你而家做你做呢啲，你唔做呢啲嘢，唔做一啲比較激唔係比較前衞啲，我唔用激進，比較前衞啲嘅行為啊。佢都唔會理你，即係正如我即係正如阿 Ray 舉個例子咁樣，其實即係取消呢個檢討呢個一簽多行嘅政策啊，都因為數次嘅光復行動啊，所以先會令到政府會有所表態。雖然我即係可以形容為呢個係階段性勝利咯，好過你哋班咁嘅所謂嘅民主派係乜嘢都唔做啊，即係喺議會入邊抗爭。 即係你無論點都好，你係唔可以否認，即係呢幾次喺呢，這個即係包括係呢，這個沙田啊、上水啊、元朗大埔呢咁多次嘅光復，即係雖然係話可能真係有好多無辜人，佢哋無端端咁樣就即係可能係佢哋係俾人拘捕咗，但係即係佢哋嘅。即係你無論點都好，但係呢幾次嘅行動咧，你係唔可以否認咧，係真係有佢嘅成效喺度。然之後嗱，頭先可能即係都講到就係話會有呢，這個係即係喺呢個兩會期間，即係會正式就係話佢講話去檢討呢個政策之餘，你見到係呢幾個禮拜六日係咪先？你喺呢個沙田係即係的而且確， 即係 少咗好多，係啊。咁當然有啲言論就係話原來其實咧全部嘅蘇克咧，原來都係呢個係共產黨，即係可能係真係一個有系統、有規模咁樣去派啲人落嚟去進行呢個走私嘅問題。但係點都你起碼真係 走私係有規模嘅，佢哋真係 係真係好有規模嘅。 即係以我所知係佢哋真係即係 係啊！根據老蕭嘅定義係話，唔知有一半係專業噶嘛嚇，有 專業㗎，同你講 係有專業 有保險㗎，你知唔知道？即係你每一彎咁樣，可能交仔唔知十零廿蚊，咪你有咩事嘅保險幫佢 講 咯。 即係你講起啲水貨客嘅問題咧，其實我覺得 水咩貨啊？走私就走私啦， 唔理佢走私定水貨客。總之講起呢啲問題咧，其實我覺得即係呢啲光復行動咧，其實我覺得要暫時歇一歇嘅。好老實講，因為呢個。這個首先有很多勞民傷財，也有很多人被捕，其實我覺得最不值得就是被捕了，老實 說。不是，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繼續搞，因為你們即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記得上水那天呢，即雖然那天是閃到不同地方，但是上水那天是我們事前跟他們說我們光復上水，然後那個上水就沒有人，即我覺得可以首先要做一件事，就是我跟他們說我們今個星期光復哪裡帶出嚟咧，係乜柒都唔撚做，真係唔好去撩交打，真係唔好周街行。 其實好難嘅，我好老實講，其實 唔係呢啲係你要自己控制好自己咯。 行動其實好易有鬼嘅，好老實講。 唔係，我覺得最重要做嗰樣嘢就係，你哋大家控制好自己咯，出嚟行翻兩三粒鐘咁樣，已經做到要做效果，因為啲人鳩縮曬啊嘛，咁嗰下冇人走水貨啊嘛，即係你不斷地不斷咁樣去做。而唔係即係喺度， 而唔係 走去搬啲水馬出去卡住架車，呢啲係搏俾人拉，真係好高成本，同埋我睇唔出 咁樣做有咩意義咯？其實純粹做一樣就話，我哋過嚟光復，佢哋已經走噶啦。呢個係已經可以睇到直接行動嘅效果，唔需要做任何嘢。唔係嘅話，你要付出更大成本嘅。 喂，你點解你依家即係我哋講翻頭先個問題，就係點解會佢依家點解本土派嘅聲勢喺呢幾個月即係 真係？其實我覺得我即係不如我講翻我自己。 我想讚你嘅， 我九二八嗰陣時其實係一個不即係 我想講嘅嘢。坐喺呢度嗰個啊，呢個主持啊叫雷，即係阿雷仔啊嚇。我嗌佢做呢個節目嗰陣時啊，佢話自己喂。我都唔係好本土嘅啫，撲你個街！我係泛民啲撚，即係嗰啲撚屌嚟㗎。 啊，你同你做個泛民撚屌啊？ 係 我阿雷仔。 唔係，其實我 屌你曾經何時都係啊，係咪先？即係 香港人嘅政治意識嗰個問題，嗰個意識。 你以前都係大中華其實啦。 你而家睇下佢今日坐喺度，佢講啲論述，屌你乜仲本土過我咁家親？你睇下呢條友係初同我講已經做咗十集八集，屌你咩真係！初同我講我咩啊？ 其實我覺得所有嘢， 即係你唔可以否認咧。你香港，尤其是我哋呢個世代，嗰陣係即係大概係around 即係可能八十尾去到即係九五九六或者成個九十嘅出世嘅人咧，即係大家嗰個政治覺醒，其實都係喺呢個即係例如話即係六四啊七一啊，即係呢一類咁嘅行禮如儀嘅行動 嗰度開始嘅。 咁而都一開始咧，做行動，即係一開始嗰個思想咧，都係由呢啲嗰度係開始再出發點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去到依家個形勢轉咗啦，即係大家即係香港人普遍地，尤其是年青嘅一代，即係都係有呢個本土意識，即係發覺都係以香港人為本位嘅呢個思想。咁就係我覺得就係我。在各個方位的即爭取呢個民主或者係抵抗呢個共產黨的嘅即係意思，即係大家都要係即係去了解新一代的思潮咯。 係咯，其實即係所以即係一開始大家都係即係由呢個泛民主派啦，或者所謂左交嘅思想開始諗起啦。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大家會不停去思考呢個問題嗰陣時，去尋找更好嘅方案。即係我唔係其實好老實講，我坦白講，我覺得大中華其實唔係一個大中華，其實係一個思維模式，唔係話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只不過係我只可以用四個字嚟形容，係不合時宜咯。即係而家呢個世代啊，就係香港嘅本土人本土意識啊覺醒啊，所以而家我真係好。肯定咁講，其實本土意識係最適合呢個時期，呢個時期先咯。 佢哋依家做咁多嘢，佢走嚟搞你，即係嗰啲咁嘅諗啊，吳家產啊，人力啊嗰啲啊，真係搞你。我今日咧睇翻我本歷史筆記《東南亞本》啊，即係呢個東南亞嗰陣時嘅獨立，即係獨立運動嗰啲即係知識分子咧叫做嚇，佢哋好支持，即係嗰陣時係。當孫中山唔係當啊，即係視呢個孫中山為偶像。點解啊？因為佢哋覺得孫中山去推倒呢個滿清政府，係人民力量打倒一個極權政府嘅呢個係標誌嚟。屌你乜！你依家你香港你人民力量，你撲街啦！去成班 人民力量都唔係人民嚟嘅，係 啊， 督灰啫嘛。 督灰力量啊！你屌你老味，唔係你佢做咁多，因為去為一個選舉啊嘛。屌你乜！你下屆選舉你有撚票？ 其實好明顯，即係我個人分析打。戴頭盔先，其實某位快生咧， 快必啊，講 快生 得字， 快生咧，其實即係何瑞華真係快生，而家做嘅其實都係。都是為了選票。 喂，你下個選舉你有人投你？你譚德志，佢係依家係新西嘅天水圍，即係人民力量新西天水圍嗰個最大嗰個啊嘛。咁你下嘅佢一定去選新西噶啦，即係分分鐘大舊都唔選啊嘛。屌你咩？你 大舊都唔選。 如果大舊，我屌佢十幾年喺入邊咧，唉，有冇撲你個街？唉，咁啊喺度嚇，屌你咩？係。佢咪最多咪排喺大舊第二，你分鐘如果大舊都選唔到呢次。喂，你有撚人去投嘅？ 其實我 呢度坐喺度，一二嗱呢個唔係三四四個新西，我同你講呢四個新西都唔撚投俾你大舊。 即係唔係啊？ 講嘅呢樣嘢， 好老實講，其實係即係啲選舉嘅形勢咧，其實好難講嘅。好老實講，即係可能突然之間發生咗一啲好一啲事情啦，大家意料不到，可能令到本土派嘅名望咧或者聲望咧可以急速起跌嘅，即係亦都可以好快咁冒起啦，亦都可以好快咁即係下降。即係呢啲事，大家都唔知點解。不過我相信而家最即係我覺得最適合香港嘅，始終都係本土論述先。 係啊，同埋你見到即係人民力量。 樣，即係呢幾次入邊呢啲人嘅言行，即係見到其實佢即係佢個定位係唔會再係話係激進派或者普通派，即係佢哋係喺嚟緊嘅區選又好，或者係立法會選舉都好，即係大家都唔會旨意會投票佢哋，佢哋個市場亦都係唔會再係理呢一啲咁嘅本土嘅或者係立場激進啲嘅年青人嘅票源咯。咁所以即係佢哋點樣就即係佢哋自己好自為之咯。 嗱，我即係而家仲有少少時間，仲有幾分鐘啊，講下今日一單新聞啊，呢個啊成日有講嘅就係話呢個第三跑啊，唔好用嚇，第三跑咁啊造價1400。 我撚鳩，不如我講下先啦。喂，其實三跑呢樣嘢真係我撚真係鳩嘅，因為咧， 我見你 其實空場嘅問題咧。一直都是冇人去處理的。 不如Wilson， 你方唔方便解釋下咩叫空場？我相信可能有。 咁其實空場咧，咁其實香港係本身自己制空嘅區域啦。咁其實香港好撚勁嘅。咁咧就如果你要去隔離個空域咧，你首先點咧？ 所以架 飛機咧又飛翻去15000多尺啦，即係大概可能4000-5000米度。咁咧你香港唔係好大啫嘛，如果你飛入去咧。你是要兜圈啦，兜翻10-20分鐘又嘥油啦，咁樣兜下先去兜入去。你可能一嚟嘥油，二嚟就係你本身香港空域其實好細，嗱執滿曬一堆飛機，你又要起執滿曬一堆飛機，其實你過去應該問題嚟嘅。所以咧，其實你起第三條跑道其實冇用，因為本身英國天空已經爆咗一堆飛機噶啦。你都做唔到啲嘢， 其實即係可能觀眾咧呢、這個即係聽眾咧喺呢個時候咧就會即係有疑問啦，點解唔取消咗呢個空場佢咧？其實空場咧好多坦白講，我問過一啲 解放軍嚟㗎， 唔係相關嘅環保幹相關環保組織嘅幹事啦，某啲咁樣。其實佢又講到話，即係空場呢樣嘢咧係為咗即係安全起見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即係安全係好緊要啦，即係另外都反映翻，其實你起第三條跑道咧係未能夠，即係唔可以話好有效地去解決呢、這個。 佢依家 喂我聽呢個講話咧，話其實空場可以買喎，你覺得有冇呢個可能啊？ 冇咯，因為其實 冇 嘅。唔係因為其實空場，我哋要同佢傾空場問題咧，係同緊解放軍去傾。你老尾啊！我哋香港喺大陸嚟講， 再 一個小城市嚟啊！ 講翻同共產黨傾喎，即係心諗你而家即係某啲政黨啊，仲打算可以同啊呢個泛，仲同呢個共產黨可以有得傾。其實我覺得真係冇得傾，即係冇而家反而共產黨啊，就係對住呢啲議題上邊啊，寸步不讓噶啦咁樣。 其實佢依家話咩啊？佢依家話咧。張炳良話空域問題咧，話只作降落用，所以你張炳良呢啲嘢唔係屁股決定腦袋啦。 今日 我 哋1400億啊， 我哋今日時間唔係好多嚇，你講埋。 仲有成千億，佢話佢唔知分。 你要1400億，佢買到幾多個？ 幾多個咩？係佢唔係直接由立法會嗰度撥錢過去啊嘛？係 啊，財政預算。 財政預算，即 係 佢 係 匿埋 落個預算 案入邊。 唔係財政預算案嘅， 我覺得呢個值得討論下，因為我哋急即係單新聞啱啱出，我哋下個禮拜可以講。 唔係下個禮拜，我哋下個排定係呢個 預算案先。係啊，佢嗰啲 唔係財政預算 嚟咧。好濕鳩啊！佢係每年，佢係唔知 唔係好簡單。首先咧，你坐飛機嗰陣時候咪俾機場税嘅，加翻180蚊咁樣咯。 我想仲有一分鐘前，我想講阿張炳良咧，就係我咧嗱，呢度有啊，本身約埋我嘅，同我一齊咧報呢、這個嚟緊呢個6/21嗰個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個公聽會嘅，咁啊去鬧鳩張炳良啊嘛，佢屌你阿媽，點知佢呢度撚咗個詞啊？教 吹人喂，咁我嗰日寫封嘢， 你 遲咗冇計啊！ 係。即係佢遲咗 send 封 email 咁樣，佢教我你臨我話點樣同你同一場啊？佢話你嗰日即係總之 deadline 之前11:59send 就得㗎啦。咁我11:58send 佢啦。咁啊，佢又12:08先 send 佢，咁啊俾人 cut 咗啦。咁啊，所以咧我星期六會入立法會鬧鳩你張炳良嘅。佢就係講下公屋，即係我成日講㗎啦，講重建嗰樣嘢。屌你咩？你張炳良依家嚇，我睇你點起啲樓？你唔重建嘅話，你十年點起288000個單位？ 你點講粗口啊？ 喂， 我唔會講粗口， 大家即係留意一下 Chris 嘅表現啦。咁好啦，咁我哋即係多謝阿 Wilson 同埋阿 Ryan 上嚟做節目啦。咁今日時間 差唔多啦， 咁就拜拜。 好，拜拜。